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备委员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竹笛思想研究小组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对党的建设的永不磨灭的领导业绩，说他们两位创建朝鲜劳动党，并把它加强和发展成了主体型革命政党。声明强调，朝鲜劳动党将坚持高举自主、先进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一定完成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另外，古巴的《格拉马报》近日载文报道了我国隆重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的消息。